係咪？喂，你係辣到其他人，你最想辣到其他人嘅話就係、是、喂，你唔想嗰四個泛民同一個議員再選翻入去啦，呢、這個第一啦。第二就係唔想呢個謝偉俊再做呢個主席啊嘛。因為佢知道咗呢一個秘書處，佢呢單嘢之外，佢冇用，佢冇竭力去 cover 呢單嘢啊嘛。而記唔記嗰陣時呢、這個容海恩第一次去講呢一個UGL 嗰份協議嘅真偽嘅時候，呢、這個同一個理由係俾佢屌噶嘛，叫佢問下法律顧問啊嘛，係嘛？所以謝偉俊係完全佢其實佢做呢個主席咧，佢雖然係建制一部分，但佢係唔會即係呢個買呢一個梁振英帳嘅，呢、這個好明顯嘅。咁而事實上咧，你今次呢一、這個浩鼎門爆出嚟之後咧，你成個建制派亦都係非常之即係分裂嘅喎。 系啊，唔系即系啱啱好先见到一个新名，俾人叫顶泰丰。 顶泰丰呢、這个太即系话周浩鼎太捻黐线。 系啊，唔系即系你点解会俾人叫顶泰丰嘅原因就系话，喂，即系以往喂建制，尤其是系民建联党内咧，有一个人插咗之后咧，其他嘅人系咧系用尽任何嘅不惜任何代价都会帮手补位啊、顶住啊、诈傻。扮懵啊咁样噶嘛， 即系话好有队形嘅，但系今次就系好冇队形嘅。 系啊， 而最核突嗰个就系叶柳啦， 唔系李慧琼啊，你唔见低温第一时间割席嗰个李慧琼嚟嘅咩？ 嗯， 嗰下先至恐怖啊嘛，叶、柳系因为唔关事嘅人、嗯，所以一开始咧就话周浩鼎有问题，然后先至话要俾个机会佢、 嗯。 但系你见到李慧琼。个反应系仲慢过叶柳嘅呢个转调， 嗯， 呢个唔系先至系顶泰丰嘅真正原因， 嗯，咁你仲有边个啦？呢、這个吴秋北啦，系嘛？吴秋北系好 hush 嘅， 系啊， 你屌柒佢系好鬼 hush 嘅，咁你仲有呢一个周亮啦。系嘛？如果你系 唔系周亮系直头系追落去梁振英嗰度，佢话、啊、如果你唔系清白，佢有冇咁大反应？ 系啊， 你意思你呢个咁当然周亮不在其位就可以任佢讲啦。 唔系咁，所以就系话点解咧？即系有之前有啲人咧就话梁振英系嘛，俾啲咩好处俾阿周浩鼎，就叫佢咁样做。我觉得唔系有咩好处嘅吓、啊，即系我觉得咧。梁振英咧，其實係好可能咧，係去重施故技咧，又係用嗰種恐怖手段去管控呢啲叫做係建制派。你記唔記得即係嗰陣時，即係五年之前佢選啦，咁就佢係兩個人嘅黑材料都俾佢做要挟噶嘛？ 哦，係啊， 一個就係、是、 周成， 周成啦。而另一個都唔係要挟啦，淨爆出嚟啦，就係阿唐英年啦，係、 嗯、 咪？即係爆佢即係有條女啊，係咪？跟住有僭建啊嗰啲咁嘅嘢，喂！讲真的，一个咁嘅人，佢可以重施故技嘅、哦。喺建制派，佢好多人嘅黑材料，我相信佢都有嘅、哦。尤其系佢同呢个中联办嗰种咁嘅关系，佢系会搜集晒所有建制派嘅黑材料，用嚟自保嘅、哦。然之后逼你同佢一齐揽住，就捆绑埋一齐。而周浩鼎嗱，所以点解会有一种阴谋论出嚟，就系话周浩鼎好可能系特登嘅。就是因为喂，屌你老尾！嗱，你起码你见到呢件事咧，周浩鼎佢犯呢个咁嘅低级错误咧，点解会犯？就是因为佢唔上心，亦都唔想，即系亦都佢系好明显，一定系唔上心啦，先至咁唔小心嘅啫嘛。而梁振英系好上心，所以佢一字一句，边啲要煲，边啲要间字，嗰啲的魔了吗？嗰啲嘢都管埋。管到凹凹陷， 因为你好捻烦咁家产， 咁所以咪左手嚟右手去咯。即系点解一个人系会左手嚟右手去？如果佢真系以呢一个利益去驱使嘅时候，我觉得佢系会有即系、就是、做嘢做得好认真嘅动力。但系如果唔系，原来一个人屌你老尾，佢系用你嘅恐惧嚟去操控你去做呢件咁嘅事，屌你老尾，我都唔捻想做。 冇啊，或者烦鸠佢咯。 系啦，即系。我咪做咯，即系我咪，屌你咪叫我做乜咪做咯，屌你老尾咪左手嚟右手去咯，系嘛？咁即系呢一个，你同样系一幕咧，其实呢个系好有 House of Cards 嘅影子嘅。第一集里边咧就系呢一个呢、這个主角啊，呢、這个Frank Underwood 啊，就系、是、以